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十五集。 那，江丽子， 雪穗那双大眼睛定定地凝视着江丽子。 那件事儿，你听说了吗？ 哪件事？ 是关于我的事儿，小学时的事儿。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江丽子慌了手脚。 啊啊！ 你果然听说了。 雪穗微微一笑。 不是的，其实不是那样。我只是稍微听到有人在传。 不用隐瞒，不用担心我。 听雪穗这么说。江丽子垂下眼睛，在雪穗的凝视下，她无法说谎。 是不是传得很凶呀？ 我想还好，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，跟我讲的那个同学也这么说。 可是，既然会出现这种对话，表示就已经传到了某种程度了。 雪穗道出了重点，这让江丽子无话可说。雪穗把手放在江丽子的膝上。 那，你听到的是什么内容啊？ 内容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很无聊。 说我以前很穷，住在大江一栋脏兮兮的公寓里。 江丽子陷入沉默。雪穗进一步问道： 说我的亲生母亲死得很不寻常。 江丽子忍不住抬起头来： 我一点都不相信。 或许是他拼命辩解的口气很可笑，雪穗笑了。 不必这么拼命否认呀，再说那些话也不全是假的。 嗯？ 江丽子轻呼了一声，转头看向好友。 真的吗？ 我是养女，上初中的时候才搬来这里，刚才的妈妈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。 雪穗的语气很自然，没有故作坚强的样子，仿佛毫不在意一般。 啊，这样啊。 我住过大江是真的，以前很穷也是真的，因为我爸爸很早就死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母亲死得很不寻常也是真的，那是我小学六年级时发生的事儿。 死得很不寻常。 煤气中毒，是意外去世，不过曾经被怀疑是自杀，因为我家实在是很穷。 哦。 江丽子感到迷惘，不知该如何回应才好，但是雪穗也不像揭露重大秘密的样子。当然，这一定是他体贴的习性，不想让朋友尴尬为难。 现在的妈妈是我爸爸的亲戚，我以前偶尔会自己来玩，她很疼我。我变成孤儿，她觉得我很可怜，立刻就收养了我。她自己独居，好像也很寂寞。 原来是这样啊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 还好啦，不过我认为我很幸运，因为我本来会进孤儿院的。 话是这么说， 同情的话差点脱口而出，江丽子把话咽了回去。她觉得这时不管说什么只会让雪穗瞧不起而已。 她吃过的苦一定不是无忧无虑长大的自己所能体会的，但是分明历经了如此艰难的过去，雪穗又怎能如此优雅呢？ 江丽子钦佩不已。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些体验，才让雪穗从内而外散发光芒。 其他还说了我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也没问。 我想一定是些没影的事。 没什么好在意的，那些乱传的人只是嫉妒你。 我并不是在意，我只是好奇。不知道这些话是谁传出来的？ 不知道，反正一定是哪个长舌妇了。 江丽子故意说得很粗鲁，她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。江丽子听到的传闻其实还包括另一则插曲，说雪穗的生母是某人的小老婆，那个男人被杀的时候，他母亲还被警方怀疑过。传闻还绘声绘色地添油加醋，说他母亲自杀是因为警方认定他母亲是凶手。这些话当然不能让雪穗知道，这一定是嫉妒他受欢迎的人造的谣。之后，雪穗把他最近热衷的拼布作品拿给江丽子看，有坐垫套、单肩包等用品，色彩缤纷的碎布组合展现出雪穗的绝佳品味。其中只有一个尚未完成的作品用色有所不同，那个袋子看起来是用来装小杂物的，用的全是黑色、蓝色等冷色系的布。 这种配色也不错呢， 江丽子由衷地赞叹。教语文的女老师目光只在课本与黑板之间来回，她在机械地上课的同时，似乎一心祈祷这地狱般的45分钟早点过去。她从不叫学生朗读课本，也不点学生回答问题。大江初中3年级8班的教室内分成前后两个集团，多少还有点心想上课的人坐在教室的前半部，完全不想上课的人利用教室后半部的空间为所欲为。有人玩扑克和花纸牌，有人大声聊天，有人睡觉，不一而足。老师们曾经训斥这些妨碍上课的学生，但随着时间流逝，他们便什么都不再说了。当然，原因在于老师深受其害。有位英文老师没收了学生上课时看的漫画，打学生的脑袋训诫，结果几天后遭人袭击，断了2根肋骨。这肯定是报复，但受到训斥的学生有不在场的证明。还有一位年轻的数学女老师，看到一整排黑板粉笔槽里摆的东西后，吓得惊声尖叫。粉笔槽里摆的是内含精液的保险套，在那之前不久，他说过一些批评不良学生的话。身怀六甲的女老师差点因为过度惊吓而流产。发生这件事之后，她立刻办理了停薪留职。大家都认为，在这届初三生毕业之前，那个女老师应该不会回来任教了。秋吉雄一坐在教室正中央的位置，在那里他想上课时就能上课，也能够轻易加入妨碍的一方。他很喜欢这个可以视心情转换立场，犹如墙头草般的位置。牧田俊之进来的时候，语文课已经上了将近一半，他用力打开门，丝毫不在意他人的目光，大摇大摆地走向自己的座位，靠窗的最后一个。女老师似乎想说什么，目光追随着她，但看到她在椅子上坐下，还是继续上课了。牧田把两脚翘在桌子上，从书包里拿出色情杂志。 哎，牧田，你可别在这里打炮啊。 一个同伴说着，牧田那张狰狞丑陋的脸上露出了阴森的笑容。语文课一结束，熊一便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走进牧田。牧田两手插在口袋里，盘腿坐在桌子上。他背对着熊一，熊一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但是从他同伴的笑脸推测，他的心情应该不错。他们正在聊最近流行的电子游戏，他听到了打砖块这个词。他们今天大概又打算溜出学校，直奔电子游乐场吧。牧田对面的男生看到了熊一，随着他的目光，牧田回过头，剃掉的眉根轻轻的，坑坑洼洼的脸上有两处凹陷的深处，是一双小而锐利的眼睛。 这个， 熊一说着，把信封递了出去。 什么东西啊？ 牧田的声音很低沉，气息里夹杂着烟味。 昨天我去清华拍的。 牧田似乎明白了，戒备的神色从脸上褪去，他一把抢走熊一手上的信封，看了看里边， 信封里装的是唐泽雪穗的照片。今天早晨天还没亮，熊一就起床冲洗的自信之作。虽然是黑白照，但拍出来的东西能够看出肌肤和头发的颜色。牧田以一副垂涎欲滴的表情看着照片，然后又抬头看了看熊一，一边脸挤出一个让人发毛的笑容。 拍得不错嘛。 不错吧，费了我好大一番心血。 看到顾客满意的样子，熊一松了一口气。 不过也太少了吧，只有三张。 我只先带你可能会喜欢的来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